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扫墓遇晦气，轿夫有规矩，上山抬人走，死活有高低。各位看官，最近咱们临安城啊，被烧过坊的掌柜的陈世飞倒霉事可不断。先是连着2锅酒酿酸了，后来呢，小儿子得了暴症，差点死喽。听这个关帝庙的庙祝说呀，是自家祖坟好久没祭扫造成的。这不嘛，一大早去啊，这就去城外的棋盘山给他爷爷烧纸去了。小陈买了个大桌头，兴冲冲的呢跑去孝敬太爷爷。等到了山底下，陈世飞一看又高又陡的山路，不禁就皱起了眉头。还好山脚下停放着几顶轿子，看样子是抬人上山的。陈世飞呢急忙赶过去打探，一个又矮又壮的轿夫就和他搭起话来。 您那上趟山多少钱呀？ 活人还是死人啊？ 什么？您说什么？ 活人还是死人？ 怎么不是，怎么还分活人死人啊？这什么意思啊？ 这当然分了，这山这已经被规划成公墓了，这风水特别的好。你看最近哎呦，哪哪的人都源源不断的把这个自己先人的尸骨迁到这儿来，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抬活人和抬死人的分别啊。如果你抬的是活人呢200，抬的是死人呢100。 我说这活人嘛比死人得多一倍呢。 可不嘛，活人200，死人100。 不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啊？ 你琢磨呀。活人这有气儿。 对，废话，没气儿那还是死人。 对呀，他活人他得动啊，他一动啊他这个就增加我们的负担。 我说我们一动的增加你的负担， 那死人就剩几把骨头了，再加一个瓦瓮，他能有多沉呢？对不对？是俩价格的不一样。 不是，你这个这，但是你这太贵了，这抬一趟是不是？不是，你让个价行不行？便宜点。 行，活人199，死人99。 一块钱一块钱让啊， 那怎么着呀？ 您这太狠了，这个 告诉你砍不下来，这都是给你来了个面子啊，一分也不让，二百就二百，一百就一百， 不是， 要不然你就死这儿，我按一百给你算。 哎，你这说话太损点了， 那没辙呀，活人就是二百两， 二百是吧？ 对，要租就租，不租自己走着走。 得，两百就两百，今儿咱我也尝尝当地主的滋味。 就你啊， 嘿。两百，压降， 给了。哎，好嘞， 好，行行， 好嘞， 来，哎，来， 好，您慢着啊， 来，坐好了， 哎、 留神， 磕头， 嗯， 哎， 走着， 哎 呀，哎 呀，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哎呦， 还有唱曲儿、啊， 抬起这个大胖子儿、 哎， 不抬起这个低柱子儿 啊，哎呦。 怎么样？我们俩声部高低声部， 哎呀，你别说，还真不错。你这抬的也挺稳，是吧？ 那 是呀， 抽根烟。净抬死人，能不稳吗？ 这要不吓了 吧？不是，活人我们也常抬啊， 如履平地。 说清楚点啊，你们倒是。 嗯。 哎呀，我抽点烟，喝点水。你看这两边的风景还挺好啊。哎呀， 哎，我跟您说呀， 嗯， 这个越往上爬呀，路就越来越窄了。这一窄啊，我们这可能啊负重也比较沉， 嗯， 比较大，这个走会儿我们得歇会儿。 别的，别歇呀、啊！你歇了我受得了吗？啊，不是，不能歇，我这着急，赶紧上去上坟去呢。 我说老板呢，山这么高， 哎呦喂， 哪上得去啊？ 哎呀，太是歇会儿不行了，累死了，歇会儿。喘口气啊，这活人抬轿子又不是死人抬轿子，怎么可能不喘口气呢、啊、对吧？ 不是， 哎呦，累死我了， 别歇着呀。 哎，可得歇。 不是，怎么又打上哈欠了？这个 歇，别着急，早着呢、 嗯、 早着呢。 不是， 是啊， 哎， 嗯， 我 累死了。 那个不是，要这么个走法，咱们得走到什么时候的呀？啊，不是，你们要没这本事，就别挣这钱不成吗？ 不是 伙计 啊， 行了，别啰嗦了， 走，哎，走， 哼，懒于上磨，不抽你还不走了，这是， 哎。 行， 我怎么又喊停了？ 跟您说啊，您可能不知道， 嗯， 前面这地方啊叫英雄梯， 没错，英雄梯、 哎、就得让英雄啊踢一脚。 哎，别听他 说的， 胡说，就是得您得自己个儿下来走上那么一段、 哎、什么，我自个儿下来爬呀？ 嗯， 这不胡说八道吗？不是，那我坐轿子干嘛呢？啊，不是，刚才怎么不说呀？花200块钱到这儿，我得自个儿爬呀。不是，你们这卖的什么力气呀？这是， 您不太了解。 我了解什么呀？ 老板，这是规矩啊， 哎、 谁任搁谁到这儿都得下来自己个儿走一段，过了这个英雄梯再往上去啊。 不是， 就是规矩。嗯， 不是，他这是什么狗屎规矩啊？这是啊。不是，我出了这个价了就不愿意下来，知道吗？走，快点走， 走， 走不走啊？ 走呗，走。 各位看官，这个书中暗表啊，那英雄梯像是把一块大石头从中间劈开一般，果然像把梯子一样耸直啊。这个矮轿夫弓着腰把杠子压在背上，像一个拉船的纤夫，而高轿夫把手顶在肩膀上，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做抓举动作一样，垫着脚艰难的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一半，轿子突然间往前一倾，把陈世飞可吓了一大跳。一看，原来是矮轿夫双手撑不住了，膝盖一下子咕噔跪倒在了石阶之上。后边的高轿夫也吓坏了嘛，赶忙问道， 哎，这前面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这？哎， 哎呦， 没事儿，顶得住。 哎，哎呦， 哎呦，哎，哎呦，哎，快看快看，这人这膝盖这都出血了， 真是的，哎，好吗？这都这样了，这磕的呀，这是， 这 磕的呀。 这都没这站不起来了呀，这人！ 哎，怎么回事？ 我这是辛苦钱挣的。 我瞅瞅，哎呦，这怎么膝盖都让石头都给磕流血了？这是。 哎呦，我们今儿来扫个墓，没想到见到这么血腥的一面。哎，我说你这个人这么陡的台阶，你一大活人，你就不能自己个儿下来走两步啊？ 不是，他这么。我花了钱了，我这干嘛？我还得 再花钱？那钱是万能的吗？真是的，这你不看看这，你看看你把人弄成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人家虽然是啊，是那个干力气活的，也没有这么的把人往死里逼的呀。 不是他这您这说话我们就不爱听了，怎么就往死里逼了？这 血都出来了。 得，我下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着还不行吗？哎，真是的，哪儿 别叫了，坐好了，咱是吃力气饭的。敢吃这碗饭就有这个本事。 嗯，不是，这怎么一会儿一变呀，这个不是，那你这意思就我坐着呀。 伙计们。 哦啊。 顶住。 哎嘿，伙计们呐。 嘿叫嘿叫。 要顶住啊。 嘿叫嘿叫。 往前走啊。 嘿叫嘿叫。 别趴下呀。 嘿叫嘿叫。 走啊。 嘿叫嘿叫。 走啊。 您要没词儿，您可以不说啊。 我得喊呐！ 哎呀， 壮劲儿啊！ 哎呦，起 走！ 哎， 同志们加油！快唱啊！你不唱我没力气了。 哎，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哎呦呦， 接着抬着大胖子儿哦！ 哎呦。 老大人呐，哎呦， 静静 走啊， 嘿呦， 去你家呀， 嘿呦，我回头啊。 我说，二位，等会儿吧，你们这干嘛呢？ 这唱耗子呢？ 什么唱的什么词儿？老大人，轻轻走，去你家莫回头啊！ 啊， 这怎么那么难听啊？这个 回家吗？ 谁回家呀？ 你看，老板，您就别怪我们了哈。 怎么了？ 我们以前呢是抬棺材的。 知道你不抬死人啊？ 一到走不动的时候啊，我们就唱这个耗子，这个唱着耗子就有力气走了。说实话呀，我们在这儿干那么长时间，还没唱过这耗子呢。这今儿啊，实在是 不行了。 什么意思？拿我当死人抬呢？啊，不是。他这你们拿我的死，他这，嘿，我说你这你气死我了，这呸，哼，我给你钱， 给100就行了啊，给100啊，不用给200，给100就成了。 不是说好了抬着你200吗？ 给100就成啊，这是规矩，这个抬死人呢是不能在半路上下轿的啊！就算地上有刀子，也得趴在上头垫着，不能让轿子着地。这活人就不同了，这中途得下来走走，这样啊，就跟死人有区别了， 哦， 没那个晦气。 不是，你们拿我当死人抬呀？这个啊，嘿，我说这我还弄一我，没地儿说理了，这个。 各位看官，估计谁谈这事儿啊，都觉得特晦气。本来小陈就是到山上除晦气的，没想到这晦气不但没出城啊，还惹一身骚。一想到这儿，这陈世飞可就气不打一处来。陈世飞听教父的话，气的是目瞪口呆啊，心想：我要不给你200两，还真就成了死人了吗？他气哼哼的把钱往地上这么一扔，提着猪头去找太爷爷的坟墓去了。 赶紧先供好喽！老祖哎，我还以为啊，你让我来拜拜你呀，是想让我发财呢。谁知道啊，这不让我沾了这么一身的晦气呀！这几年恐怕我都洗不干净了。这个，哎， 老板呢？老板， 谁呀？怎么还叫我？这谁呀？这声还挺…… 老板，我们俩呀。 不是你们俩怎么又回来了？干嘛呀？ 这不明白吗？ 啊， 还得下山呢。 干嘛？ 抬您下山， 抬我下山？ 对呀、啊， 玩去，玩去，不去， 行，抬您下山，咱玩去，行吗？ 玩去像话吗？ 你不抬你下山，咱一块玩去吗？ 不用你们俩抬，不用你们俩抬，非要拿我当死人抬是吗？ 不是，您别生我们的气呀，对不对？ 啊， 我们抬您下山是为了您好 啊。 您见过有死人被抬下山的吗？ 哎，我。哎，你这说的也对啊，这死人向来嘛、 啊、 都是往坡上抬，还没有往坡下抬的道理呢，是吧？ 可不嘛。 哎呀，我刚才上山的时候招了一身的晦气，我要下山的时候把我抬下去，不就把晦气给摆脱了吗？ 没错啊。 哎呀，这是个办法，就这钱呢。 正跟您说，放心 啊， 这一趟下来啊，不收钱，咱卖的是力气，也不用本钱，就当送您了。 哎， 没错啊，您就坐好吧，您那 不是这你们这二位这还挺仗义，那什么兄弟，那这么着得了，你们抬我下去，待会儿咱到那英雄梯的时候啊，我自个儿走下去得了。 哎呀，列位啊，这叫理解万岁不？咱们芸芸众生都生在这大千世界之上，得有一个互相理解的立场，别老在自己这边看事情，时刻得想着别人。要没有这些好人，咱们的故事还成不了呢，是不是？正所谓扫墓爬山费心力，活人死人两规矩，善良教夫用心才，是三冬暖言出心里。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教室里面，老师正在讲着数学题，你在下面也没闲着，转着手中的笔。忽然之间铃声响起，你睁开了双眼，你看一看时间是2015年，原来是场梦啊。想起那个夏天的食堂里的拥挤的场面，想起那个夏天宿舍里的彻夜的聊天，想起那个夏天的某个夜晚我们第一次见了面，想起那个夏天餐厅里的第一次吻你的脸，想起那个夏天的教室里的大家的笑脸，想起那个夏天我们一起逃课去海边，想起那个夏天的纪念册上我们写满的思念，想起那个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你哭红的双眼。早已定格在昨天，想起那个夏天食堂里的拥挤的场面，想起那个夏天宿舍里的彻夜的聊天，想起那个夏天的某个夜晚我们第一次见了面，

Thank you.